接你到来，不要再等待，嘿，快跑快追，寻梦中醒来，必要依循你的存在。 Maria， 闭上去发呆，思想在飞转，哦，望见得不到的爱，还是期待，不如放下手机，拜拜。 Shall we dance？ 忘掉那孤寂，把双手握紧。 Shall we dance？ 痛苦的回忆，紧紧的围里， 这首歌就是我痛。 节奏放声用你嘶吼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 快跟着音乐的节奏放声用你嘶吼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 就算烦恼没什么大不了一秒就忘掉，快跟着音乐的节奏放声用你嘶吼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 我却懂得频率 So relax me， 过后我一起准备了你们选手迷， 是我有实力 play so soon， 别在意有我在，这是画面演出 So relax me， 过后我一起快乐像茉莉被吸引， 睁开眼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经历，做最真的自己， 快跟着音乐的节奏放声用你嘶吼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